咱们说到中医文化不得不提的呢，那就是脉诊。这个切脉呀，确实是中医最具大智慧、最具特色的诊法。通过切脉呢，我们可以看到脏腑的盛衰、气血虚实，以及呢某些病症的病情、病因和病机。像《黄帝内经》讲啊，医者微妙在脉，不可不察。所以呢，历来的真正的中医大家，没有一个是不精通脉诊的。咱们往远了说，扁鹊、华佗、孙思邈，你要是翻开古书医案呢，你就会发现他们治病的高超的前提就是这脉诊厉害。诊病精确。那咱们再往近了说，明代的徐春甫能平脉断男女断年龄。还有呢，他能做到时隔半年以脉识人。就是同一个人，不见这个人的长相，过了半年靠这个脉象就能知道还是这个人来了。包括后来清代的徐养田、江津名医赖卓成，还有呢脉诊创始人，这都是精通脉诊而成为一方名医的。所以呢，在中医上有一句话叫脉为医之关键。一个真正的中医大家一定是持脉有道的。具备精深的脉诊工作的。很多的中医大夫之所以医术不高，就是因为在脉诊上往往是心中了了，指下难明。 这个医生用三个手指在您的脉搏上一摸就能知道你的病情，我觉得实在是有一点不可思议。其实也正是因为这样，所以很多人呢对脉诊就产生了怀疑。说啊，你这三个手指难道真的能像各种先进的仪器一样能够看到我们内在脏腑的变化吗？ 确实存在这样的情况。对很多患者来说，这个西医的先进的仪器和设备检查出来的结果，那才是值得信赖的。但是凭我50多年的行医经验来说，这好的中医大夫下的脉诊的结果，那一定是和西医的检查结果那是一致的。有人就说了，这脉搏不就是心跳的反应吗？它除了快、慢、强弱之外，还能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个问题问得特别的好啊！这个脉搏它到底能给咱们提供什么样的信息？只有咱们搞清楚了这个问题，咱们才能真正认识脉诊的意义。那今天呢，我就详细的给大伙儿讲讲中医的脉诊。那么大家呢，先把自己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的指腹放在左手的桡动脉部位。这个时候注意一下你的力道，是轻轻一按就能摸到，还是需要重按才能摸到？这个呢就是脉搏给你的第一个信息。就是脉的位置的深浅。这是第一个，大家伙一起来做。那么摸到脉搏之后，第一感觉就是脉搏的快慢和强弱。那咱们呢可以用手表来计时，数一下一分钟内脉搏跳动的次数。一般正常人他的脉搏的次数呢是每分钟60到90次。如果低于或者是快于这个标准，那就是过慢或者是过快了。那至于强弱，根据我们手指下脉搏跳动的力度，我们可以有自己的判断。这是脉搏给咱们的第二个信息。